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我们青少年运动锻炼的一个话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还是先有请李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嗯，欢迎李教练啊。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其实这个内容还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个视频在我发给李教练之前，我并没有注意到它竟然是一个延续性的话题。怎么说起呢，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国外有一个女孩特别喜欢和她的爸爸一起去做训练，而且那时候她就做的很多训练都是非常的专业，比如说跟着爸爸一起是举个杠铃啊，做个引体向上啊，爬绳，这些都还是蛮有竞技性的一些练习的。但是从他那个小小的年纪去做这些练习，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孩子他是非常有运动天赋的，并且他的运动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这一次，也就是最近发给李教练的这个视频当中，他又成为了主人公。不过这一次呢，他不是和他的爸爸一起去做训练了，他已经可以自己独挑大梁去参加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国内这种全民大闯关的一个节目，但是是针对于孩子的。那当然难度肯定要比成人的会低一些，但是闯关的这些项目绝对不少，而且难度就像我说的，虽然比成人小，但是也绝对不是那么轻松的。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有一些成人去参加都未必能够说轻松过关，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不但最终获得了胜利，还战胜了一个和他同时出发的一个男孩，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这个关卡其实设置的还是蛮多的，而且里面是有需要你的这个上肢力量啊、爆发力呀、你的奔跑能力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综合能力是非常的强。后来经过李教练的提醒，我才反应过来，天哪，这竟然就是我们几年前所关注的那个喜欢和爸爸一起训练的那个少女，她竟然一直还在保持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状态，并且有了更大的一个进步，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慨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是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去聊一聊我们的儿童青少年，他们的这个运动锻炼可以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影响，我们从这个少女的身上其实就已经感受到了。那当然更多的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影响到我们身边的这些孩子们，以及我们自己的孩子们，给他们树立一个热爱运动这样的一个意识，让他们可以一直保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状态啊。那我们还是先听李教练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啊。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像我说的，还是他提醒我，这是我们曾经的那位小主人公啊，如今他真的是越发的优秀了 啊。孟莹肯定录了很多节目，不但应该很难记起来哪一期了，但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之前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小主人公啊，这个泰勒啊，他真的是一开始呢，当时是流行这个做这个 CrossFit 这种训练， 嗯， 结果呢就有人发就是，哎，小朋友在做这种训练合不合适啊，我们还讨论过这个话题。 对， 后来呢就是了解到这个故事的前后原因原委，其实他父亲并没有强迫他， 对， 他也不喜欢那些什么洋娃娃，女孩子嘛，对吧，也不喜欢洋娃娃，也不喜欢别的，他就觉得做运动能使他快乐开心有挑战。结果呢就是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啊，到了今年的时候又看到了我们的主人公，然后这个 他就一直还在坚持嘛，啊， 对，然后做这个，我关注点并不是说在于他获胜了，我关注点是就是 他的能力真的好强， 他的那个状态就是真的就是第一是很热爱运动，他不是为了 就是为了运动而运动， 对对， 就是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作为家长而言，想培养孩子要有运动的习惯的话，那首先这个身教的影响力真的是会比嘴巴或其他的诱惑都强很多。 对，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人大代表啊，也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培养什么这个终身的运动者，对吧？ 对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哎，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的话，那这种生命力的状态、健康的状态，那我觉得是再好不过了。 对， 因为我现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里戴眼镜的同学就几个，现在在班里不戴眼镜的同学是几个。 对 啊，第二就是其实父亲也没有做什么，父亲只是做好他自己锻炼的事情，然后他就把孩子能培养成这样。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些启发吧，反而我们很多家长天天给孩子报这个班报那个班，然后逼着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有没有从兴趣的角度去考虑跟孩子有个良好的沟通？ 您有没有喜欢做运动呢？ 对，或者说您要求孩子做运动，然后您就是往那儿吃完饭了往沙发上一坐，刷着手机或看电视，哈哈哈，然后让孩子去做运动。我就想从今天想从这些角度就谈一谈，第一就是结合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教育方向对于孩子的培养；第二结合家长的这个身份和实际情况，谈一谈我们应该怎么做， 给大家 孩子 想想办法，出个招嘛， 适合做什么， 对 吧？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改变和改观，对吧？真真正正的去帮助到家庭和孩子。其实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做运动能获得的好处往往太局限，或者说了解甚少啊，可能就觉得好像，哎，孩子做运动就是他就是想玩， 把运动认为是玩嘛， 对，或者好像最多就是个强身健体吧，对吧？可能是这样吧。但是其实运动的好处真的是诸多，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些事情。那我毕竟是做这个专业的，我想给大家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啊， 系统的去分析一下。 对，除了这个强身健体啊，通俗上来讲啊，那我们说它，我说一些，往往还有一些心理上，其实做运动对于心理因素以及社会适应上的影响，这个是家长们很少能看到的。 对， 首先比如说做运动是会提高孩子的积极性的。 嗯， 那我们说刚才看到一个，这是一个闯关类的项目，它会设置一种对比竞争，会跟不同的小朋友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竞争。 嗯， 那我们说在学校也是啊，你考试分数是不是也是一种竞争啊？ 你不想竞争都得下意识的竞争。 对，你说我考了80分感觉不错，人家都考90分，你考80分就不觉得什么了。所以这种竞争好像无时不刻，但是我们真的啊，我们就说这个话题，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啊，自然界的法则是什么 啊，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所以竞争是任何一个人逃不开的，所以你要想更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生活下来，你就要有一定的竞争力。 对， 那这个竞争力是怎么培养来的？那就是靠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或者说是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失败当中， 对， 你再站起来， 对， 去练出来。 对，当然我们说失败太多对孩子这个阶段打击太多，会影响他的自信心的。所以首先我们说锻炼是提高他的积极性，比如说谁先到了或谁做得很好，对吧？你可能会有鼓励，会有正面的激励或表扬，对吧？如果比如说个很简单的激励啊，比如说我给梦莹支个招，比如说梦莹的宝宝啊起床特别晚，经常出门晚，那我们就设置一个激励机制，如果你每天呢能在几点到 几点起床，几点能吃完早餐，几点能出门的话，那我们一周5天都能这样的话，周末的话爸爸妈妈就带你去玩一次，或者一个月的时候就带你去实现你一个小愿望小目标，或给你买个你喜欢的小卡子，或者买一个你喜欢的本子或书包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激励机制。李教练，你这是不是用条件在诱惑？不是，而是你要让他体验一下他到底能不能，当他有这个能力去做到的时候，他以后要做不到的话，那他就是在干嘛？ 偷懒。 偷懒，他就在有情绪，他就在跟你，那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孩子，而不是说我们想让他做，他一定逼他就能做到吗？不是，而是要让孩子自发的去做。所以这种积极性的这种改变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提高他的效率；第二，还能培养他的一些团队配合的意识。 嗯， 这种团队配合能不能提高孩子将来在团队中的适应能力？ 是的， 啊，他的情商、他的智商、他的挫折商、他的这种荣辱与共的意识，是不是就会有？ 嗯， 对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还有就是提高这种抗挫折的能力。 嗯， 那如果你因为这一个事情就栽倒了，永远抬不起头，为什么会那么消极，会那么，原因就是他能量失掉了，第二他没有获得自信和认可，所以他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下去了。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抑郁的话，你就要锻炼他这种抗挫折能力。 对， 而且有这种团队配合，他就有社交属性，所以就不容易孩子进入到一个不良的一个圈子或思维当中。而且在集体训练，而且还有在运动过程中，我们都是有规则的。 对， 所以孩子的底线意识和规则，也守规则，按照规则去完成任务，就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好了。 对， 所以就是正确的培养孩子的一个人格底线意识还有这个规矩意识，就是在运动中很容易就实现了， 都可以通过运动来得到嘛。 对，在运动中就会有，而且如果孩子做得好的话，他会有极高的自信心， 成就感， 成就感。当他做一件事情有成就感，做很多事情都有成就感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冒险精神，或者他有很好的那种尝试的动力。你让他去开拓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执行力还有他的那种好奇心就会推动他很容易去做成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也像是一种就是良性的气场给他的影响，就让他自己因为对于自己是非常自信的。 我现在学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词啊，我觉得如果孩子有以下的两个品质，将来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第一个叫 self motivation， 叫自我驱动力，就是孩子可能他认定一个事情以后，他会不断有什么挫折都不怕，他还会不断的自我激励去坚持去完成这个事情， 自我鞭策啊，这种感觉。 对，而不是说爸爸妈妈在老师在屁股后面撵着推着赶着扶着，不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这种 insist on 或者 continue keep going， 这种叫坚持坚韧不拔，就是可能我平平，我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但是你这种坚持的力量，积蓄的力量，到后期会有这种量变引起质变的这种变化，真的也是不可思议，很难超越的。所以很多的孩子都是大器晚成，也提醒我们家长要耐心，要更多鼓励，培养孩子的长性，还有这种耐心和忍性，这个很关键。 就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运动让孩子们有所收获的。 我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我觉得因为说别人例子没有发言权，我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其实我身高并不高，那个子也不高也不壮，所以我从小在练田径也好，然后练武术也好，包括踢足球也好，其实都不是很有优势的。我唯一获得的最大的自信呢，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影响到班集体的荣誉。后来正赶上运动会一个契机，有一个项目没有人报，老师呢就相当于当着所有的同学面就说，哎，这个项目没人报，给谁谁谁，给我报上，给李阳报上， 让你将功补过， 如果你做好了就将功补过，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就其实老师在那一刻也算是对我一次激励。没想到呢，我就取得了一个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 啊。 那我前面那个是校队的，我们当然是跑不过他的啊。我拿到第二名，我们总共有12个同学啊，最后我跑了第二名，相当于很高的一个分数了。那个是我记忆犹新的一次，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名次，虽然不是第一，但那个对我意义非凡。就是这样的，这种我们叫关键时刻，就是在孩子在小的时候一定要有更多的关键时刻。比如说我小时候还吹过长笛，然后呢跟着我们的乐团去参加过什么样的一个演出，包括早晨去参加升旗仪式，我们去吹国歌，这种非常有纪念历史性意义的这种事我都记得很清楚。我想说的是什么，想说这种事情当孩子参与并发生的时候，对于他的人生的鼓动是非常大的。一直到了我的初中和高中也是很大的触动和影响。我高中后来我们班级有这种足球赛，都不是专业的，但是我带领，当时我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踢了8年足球了，带领我们班在最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拿了冠军。 哇， 就是而且我全班同学把我抛在天空中，而且 最重要的是我打进了最后那颗绝杀的球。就是这几个串联在一起，就是我现在想想都是心潮澎湃， 是你人生的几个高光时刻。 我那些画面，当时的那种大家的那种欢呼啊，还有那种庆祝，真的是我到现在感觉历历在目。 就是你得到的那种被认可的感觉， 对，就像奥运会，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拿到了金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感同身受。虽然我们比赛很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它对于我个体而言影响非凡， 嗯， 真的是不一样。 对， 但是这个全是凭借我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因为我没有过人的天赋。我记得我小时候踢足球，都是。其实就是下了学就去踢，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我但凡有一次因为踢足球而没有完成作业的话，我将会剥夺被踢足球的权利。 嗯， 后来我也发现，哇，我就因为这一条从来没有说不完成，没有按时完成，而且我作业非常好， 自我驱动力就一下被， 对，我从四年级开始考试成绩语文和数学就是双百，如果不是双百，我就没有资格去踢足球了。 嗯， 所以我就是为了踢足球，我在学习上从来没有一丝的懈怠。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有一些家长的担忧，就是运动和学习会彼此相影响。那在李教练的身上以及很多优秀的孩子的身上，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还有家长，大家都更重视运动了，并且也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刚才李教练提到的这些好处了，所以让他们再去继续坚持运动。因为我在平时的这个其他节目当中啊，也陆续采访了一些打冰球的孩子们，就听到他们真的都是属于那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 哎，这个口号好像有点早啊吧。 对，就是学习没有受到影响，冰球也是打得刚刚的。那真的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他真的就是一直在走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的确就是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嘛，没有产生我们家长所担忧的那种给学习造成的不良影响，反而还会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因为他自己就有一根弦，我如果学习不好，或者说我如果这次考试没有考好的话，李教练是我踢球的机会就被剥夺了，那些孩子们就是我打冰球的机会就被剥夺了，那他是不敢也不可能让自己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些家长很智慧，他们从来没有说天天逼得赶的，这个过程他们都不用监控，孩子已经自动的去做了， 自我驱动力已经在他们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 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家长要智慧。另外我们说点直接的啊，就刚才说的一些心理，我们说一些直接的。家长很多担心孩子比如说长个还有挑食，对不对，这些问题。但我告诉你，你一开始运动，首先你不用担心吃饭这个问题，往往都是吃不饱。 嗯，他会吃好多， 哇，好饿，所以那个时候挑食就没有。第二，累，吃完了睡特别好。 嗯，那就有助于长个嘛。 对，可能我没有长高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基因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小时候因为这个乳糖不耐，所以我喝奶，我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才能完整的去喝一斤奶。 嗯， 就是确实很饿很难受，就是营养的问题。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三年级开始那个暑假我开始喝奶，一个暑假我长了6厘米。 嗯， 现在的孩子啊，小学5、6年级的一个班的孩子身高都已经很高了。 我接我女儿的时候经常看他们学校高年级的孩子们出来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他们身上穿着校服，我真的觉得可以说是，当然脸上还是比较稚嫩的啊，真的是跟我的身高，女孩跟我身高差不多，甚至有比我高的，男孩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李教练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孩子这个营养是非常好的，那再加上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有这些身高啊，或者说是营养不良的问题。 而且我们担心的是孩子过度肥胖的问题。 嗯， 现在的 还有小眼镜啊， 对，眼睛的问题。你知道这个，比如说我踢足球，我们踢足球就要观察场上，你知道那个天黑还要踢，就是你的视力是一直在锻炼的，你不会大时间长时间还会什么玩手机， 嗯， 还需要什么青少年时间管理，其实根本不需要，我根本就觉得那些都没有什么乐趣。但是相反，如果你不把孩子放到操场运动场，他就会在家里或者沙发上 对 他的视力进行损害和损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在家长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去让孩子去运动锻炼，有了规则赏罚分明以后，其实管理孩子并没有那么难。 但是我们的家长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想让李教练支支招了，我们怎么给孩子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和环境呢？ 那其实说实话，创造这个环境和条件，首先从家长以身作则开始， 从我做起啊， 不用很复杂啊， 真的不用很复杂，我只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把你小时候学到的接触到一些传统有意思的项目交给您的孩子就可以了， 跟他一起玩嘛，其实就像 我觉得您应该是你教传统的你应该擅长吧， 嗯， 就是你在跟孩子玩的过程中首先他应该是不会一下就玩过你吧， 嗯， 所以呢你教他过程中能展现一下你的风采和魅力让孩子对你刮目相看 崇拜啊， 对，第二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呢就是他肯定想超越你，你也教他一些窍门，他反复练习，当你比如说我就想说一个我到现在玩的不好的一个游戏啊，特别不好，就是梦音你玩过那个羊拐吗？ 哦， 治羊拐 是不是一扔然后一次要抓几个抓几 抓几个还要码好还要码码齐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什么反应协调， 对， 还有肢体配合，这个我看我妈玩的时候我都疯了，我哎眼花缭乱的，而且还要码整齐然后再抓起来再码整齐一个一个的接好，有时候还一次扔两个双接双手扔，哇我就觉得这个太难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吃的这个羊拐以后呢它不是那么猪拐或牛拐它很小吧，你集齐这个羊拐他们还要染色，就是你要做动手工，就是这个很有意思的，而且这个你告诉我它需要什么条件，就只要在家里有个桌子床上，我记得都是在 床上床边玩的一些有， 对， 但是这个就训练什么你的反应， 嗯， 你的协调，你的手眼协调和配合， 对， 肢体的精细动作就有了， 是的， 这个是最容易的。还有我爸我小时候给我做风筝， 嗯， 哎我说这有什么，哎又拿浆糊铁丝然后还有那个竹条，哎劈完了我当时一哎呦还手上扎了刺儿，扎刺儿我还要看我爸怎么把那风筝做出来，拿的那线最后哎飘起来了，哎呀太有意思了，我就后来那个风筝就是一回来下了学就想拿到那风筝在家里门口不长的那个过道里把院子啊跑过来啊跑过去，你来回跑看的风筝又抬头颈椎又没有问题，来回跑心肺又得到锻炼， 视力还得到了一个刺激吗？ 对，真的就是这个，就是首先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孩子和家长的这个互动这个过程中，我们今天主人公就是这样，父亲并没有做什么，父亲就是自己运动，孩子发现跟随父亲运动就没想到会这样，其实你想我们所谓的家里要怎么给孩子创造条件，创造条件首先麻烦先把我们传统的优良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东西先传给我们的孩子们， 您自己先 千万别断了， 对 一定要有个很好的延续、 嗯、 就够了，有些比如说那个滑那个铁环对吧，因为孩子都没见过都没玩过，你也滑滑铁环说不定那肚子也就下去了， 找一找 血压也下去了， 记忆嘛 对吧，对不对，踢毽子， 对， 哎，我小时候所有的毽子都是我妈用垫片和塑料绳做的、啊，包括有羽毛件都是，包括染色 沙包也都是自己做的， 沙包都是自己做的， 对 真的一定要把这些捡起来。 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青少年参与运动锻炼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盛宴，聚拢一好友。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都有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在青少年参与运动锻炼时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去分享吧。 还有一些我记得特别明显，就是那个跳皮筋啊，然后我跳皮筋有很多，有地筋，有高位的，我都、就是很低的那些跳皮筋 都是你的拿手， 我都会、 哦、 啊，就是这样，就是家长能不能把这些捡起来？你知道跳皮筋对膝关节很好， 嗯， 所有现在很多有什么下肢不好的人，我告诉你，你跳皮筋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跳皮筋踢毽子是非常好，对于减肥和下肢关节保养的， 对， 非常好的两个传统项目。 是的， 啊，所以真的就是这样。还有跳格子总会吧？ 啊，跳房子 啊，拿个沙包跳房子，对吧？抛然后跳，你看平衡、跳跃、下肢爆发力、协调、下肢肢体控制。就都有了， 是的， 要什么自行车、啊、开个玩笑啊，就是用得着那么费劲吗？我觉得就是很容易实现的啊， 对， 院子里都能玩的，也不用担心别的。尤其我记得我们当时还隔离的时候，我们还做节目想给各位家长们支支招，什么把这些拾起来不行吗？ 嗯， 对吧，踢踢毽子，对吧，甚至有时候晨跑可不可以？我印象最深，我开始上学前班的时候，我爸就开始6点就把我叫起来，6:10准时出门，绕着我们家的那个小区周围的一条马路跑完，大约不到1公里，跑完最多半个20分钟就跑完了。我爸带着我跑嘛，小学生就是锻炼我不睡懒觉， 嗯， 早起的习惯，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睡懒觉的习惯， 嗯， 就是真的就成为一个生命中的习惯， 就再次感受到了这种言传身教。他的这种 体现，我到现在都是这样，所有的运动都是我父母很早影响我，然后我就逐步，后来我就自己去发掘喜欢的运动， 有这样的意识，并且真的是非常的热爱它。 对， 这是我们受到了父母的影响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对于运动热爱的一个体现了。 对，我就记得很清楚，6:10出门跑完，最后6:40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开始洗漱，然后穿衣服吃早餐，然后不到7点我准时就出门了。等到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给我配一辆自行车，我就可以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也非常开心。 对，其实李教练提到这儿，我也印象当中啊，就是在我上学那个阶段，初中高中的时候也都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然后我们家因为离学校还稍微有一点远，所以我每天骑自行车的时间差不多得在40分钟左右。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是孩子们青春发育的一个特别明显的阶段，有一些孩子可能会突然变胖啦，但是因为我每天上下学都要有这样的一段有氧运动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状态也好，还有我整个发育的这个情况也好，真的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就是这不是一个刻意要让你去进行锻炼的形式，只是变成了一种你的通勤方式，但是给我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我们上学的时候中午还要休息，还要回家、就所以我们一天骑车子是4趟，现在的孩子们因为上学中午都在学校了、所以可能一天就是2趟，所以活动量就少了。 对， 再加上现在学校要求有大课间，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呢在课间啊，也要走出教室啊，去操场去锻炼， 对， 这样会比较好啊。 对，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首先希望我们家长朋友这个给孩子创造条件和环境啊，真的没有那么难，只要我们自己能够从沙发上站起来，放下手机，带着孩子一起去拾起我们曾经儿时的这些回忆，跟他一起去进行这样的练习，真的就已经是给他创造了条件和环境，并且呢也是把我们这些传统的经典的一些我们的这种体育活动又再次做了一个延续嘛，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并且也是给孩子们去树立一个对于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认识，并且是对他有更多的了解的一个机会。可能很多的孩子就在参与其中就突然发觉，哎，原来这个项目是这么的有意思，它不比我在一些专业的体能馆那些差。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就是有收获的，而且也是一种让我们自己文化 自信的一种体现嘛。 对 啊，当然这是一方面，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家长会想说啊，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种运动是适合孩子们做的，还有就是有没有哪些是不适合他们做的，我们都跟家长们去说一下，这样的话大家也会有一个更清晰的方向。 嗯，好，我先说一下啊，从专业角度，其实我们要分的话，让孩子锻炼是全面全方位的。 嗯， 可能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力量的训练啊，协调性的练习啊，韧性的练习啊，还有这种心肺耐力的训练啊，啊，包括还有一些敏捷啊，包括其实很多都是要练的，但这些太抽象了，不太方便家长去理解。 嗯，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些，我先说一些，首先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说有些叫球类的， 嗯， 球类运动的好处是能提高孩子的协调性，而且能提高他的这种敏捷判断啊，各个方面都会有，他要观察球可能会有移动有传递，所以他会有观察的能力的提升，然后还要去掌控这个球，这就是协调，而且在掌控球和球类有分对抗和隔网对抗这种，所以他的这种训练的目的和锻炼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大球类，足球篮球对吧，足球篮球这种大的这种球类运动，他对体能的要求啊，然后他对这种身体的这种全方位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说足球是世界上第一运动， 嗯 啊，那为什么是世界上第一运动，因为他脑力你要集体配合，团队配合不同的位置，然后呢怎么去控制一个球，然后呢控制这个球你还要能做出各种动作来找好合理的空间传递这个球啊，就是奔跑策略然后再加上技术全方位一体的，而且时间很长。 对， 那这个是几乎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运动了。 对， 就足球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运动啊。那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采访是采访姚明的，就问说中国的篮球还是开展基数很好的，那它是中国的第一项运动吗？姚明都说要求 no， 第一项是足球啊。 嗯， 所以其实足球还是就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运动啊。当然除了这个足球以外，篮球当然也很好。那篮球由于这种各种运动的推广啊，你看长个子对吧，还有这种篮球的技巧，包括很多的这种篮球的世界级的这种明星也是很多的，也真的很多，这都是家喻户晓，甚至很多现在像我们的同龄人看篮球的和看足球人数，我周围几乎都是1:1吧，几乎都是这样。 嗯， 还是很多的。而且篮球的场地不像足球要求那么高对吧，它可能场地比较小，而且走到哪里好像都能看到有一些篮球场。 嗯， 就是它更加容易去找到练习的场地。篮球对于手指和四肢协调和锻炼，那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这种球类的运动是很好，小球类也更好了。 对 啊，乒乓球羽毛球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那我们就不用说了，有这个条件那当然很好，家里有些家里大的看那个客厅可以去打，那我们这种根据自己的条件嘛对吧。 嗯， 啊，有院子的话打羽毛球也可以啊对不对，甚至我们现在很多公园啊，我们现在很多公园这种大爷们这个打乒乓球都很水平都很高，你没有点水平都上不了台， 就是这是我们的国球嘛高手在民间了啊。 对，所以这种球类项目真的是很好的啊。 嗯， 还有一些呢我们说叫做技巧类的，说这种技巧类比如说我小时候练武术练体操啊，这种技巧类的它对于肢体的平衡力量协调综合能力会非常好。而且我们叫南美象群 啊。 什么叫南美象群呢？ 难易的难。 对，难易的难。 啊， 就是又有技术难度又要有一些艺术美感在，所以你看是不是有艺术美感的熏陶，因为你做的动作啊， 对， 包括我们说的什么艺术体操舞蹈啊，这种有些什么街舞也好或者这种国标也好，类似于，哎，它都是南美象群的。 对， 所以它不光是对于你身材的训练技术的训练，它对于你艺术美的培养也是非常好， 陶冶情操了嘛。 对，所以这类的话包括我还说举一些有些什么技巧的，比如说轮滑呀， 嗯， 还有一些击剑啦， 现在进入到奥运会的比如 滑板、 啊， 哎， 对， 冲 浪啊， 冲浪，对， 攀岩呀，啊，你看看，啊， 当然北京没法冲浪，对吧？但我们就说，哎，攀岩啊，这些， 对， 真的就是非常好的这些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开展是有一定的条件嘛，比如说场地啊， 嗯， 设备的条件嘛。 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就跟以前比，那真的是好很多了。让孩子们可以去选择参与的这些运动项目、运动种类，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了。那不像以前小时候可能像李教练说啊，我小时候只能去踢个球啊打个篮球啊，那人家现在的孩子们想参加什么班是没有的。 就是真的他这个项目是分的特别的细， 太多了。 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就是这些项目我们都可以让孩子尝试尝试接触一下。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当然我想说一下啊，就是虽然我们说的很多类别啊，我想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希望给孩子报这种集体项目类的， 嗯， 啊为主的这种运动优先。为什么集体项目？我在所有带的我儿童训练的群体中，都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嗯， 当是小朋友一个人来训练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可厉害了。你做什么，哎呀这个简单我都会。 我以为是他们会觉得哎呀没意思了，我不想玩了， 就是没意思了， 就觉得 不想玩，就是无聊，我就是各种哎呀又要哄又要引导，还要去用各种语气，哎，连哄带骗， 甚至再来点奖励啊， 甚至有时候还要暗自的展现一下，要软磨硬泡吧。哎，结果后来我把孩子们聚到一起，行了， 太方便了，太好了。 哎，我好了，我说这个从看谁先坐到那边开始，叭一下，有个火箭发射似的，就先到了。哎，原来说自己可得意的那个孩子，瞬间感觉这个不行了，然后就想在别的方面上，或有没有什么机会自己能突破一下。哎，所以想说，集体项目有个好处，孩子们的锻炼一定除了跟家长引导以外，培养兴趣以外。孩子们最好和孩子们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去锻炼， 对， 他更容易去了解自己， 嗯， 客观的了解自己，同时也会有目标， 而且他其实在参与这项运动时候的这种兴趣感就会一直在保持， 对， 因为有伙伴的陪伴， 一直有伙伴，要有竞争啊， 对， 而且有对比啊，而且 有竞争和有对比的过程中，他会激发他的什么好胜心啊， 嗯， 那这个就是他会正向的去推动自己去超越，那这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就达到了吗？那项目也好，不管刚才我们说的内容也好，我只建议就是如果他比如说热爱一个当然好，如果可以的话让他先去体验不同的项目， 都去尝试。 为什么？就是让他去了解，慢慢去找到真真正正的那个兴趣点， 嗯， 啊，这个太关键了，而不是说当然有些孩子哎选哪个做哪个都好，那您家长选一个你孩子适合的， 嗯， 比如说很多家长给女孩子报的都是一些舞蹈班， 嗯， 培养气质不说啊，然后也能达到锻炼身体，而且很专注啊。我就现在很多女孩子学什么，学芭蕾， 嗯， 学完芭蕾以后或者学体操完了以后或学艺术，然后去学什么，学这个花样滑冰， 嗯， 我们这个冰雪项目花样滑冰，哇又优雅，然后冰呢冰面上又怎么样，又很这种气质像天鹅一样， 嗯， 就很独特， 在冷环境当中又给孩子们带来了这种身体上的刺激， 对，而且这种他很沉浸就很专注，包括有一些有条件要给孩子去报马术， 嗯， 啊，都是这样，他跟一个小动物去接触，他知道怎么要跟他接触，跟他有一个交流，他会很专注在这个上面，怎么去跟他好的交流，去完成一个障碍，做出每一个规定动作来，那他又会有成就感，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希望的就是有集体项目能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和规则意识，更加了解自己。第二就是有这种技巧类的、难度类的项目，他们能更加去专注，去想办法去通过锻炼而达到实现那个难度动作。这样的话，这样的孩子既有耐心，又有韧性，而且又有专注力。那这样的孩子将来都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差。 对，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可以让孩子们去选择的方向，适合的可以的啊、那哪些训练是不适合我们的孩子们去参与？ 我这个太想给大家分享了 啊，李教练又有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要说了、 比如啊，我是没有半月板的、我为什么没有半月板，就是因为我过早的竞技训练， 嗯， 让我的那个软骨就没有长好。当然这个问题我是从我大学毕业第三年以后，因为我要康复我的半月板，我三级损伤两个腿，其实是不能做运动了，但孟莹知道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吧， 踢球。 对，我每周都会有固定的时间去踢球、其实我医生是不让我踢球的，我没有半月板以后，医生看到我的片子就是什么时候做手术，添置人工半月板或者关节置换，如果严重的话，如果不做的话，可能后期的话，我的关节置换严重的话，到后期有问题的话，可能就要坐轮椅， 嗯， 就不让运动，最多可以去游泳之类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是我在大学毕业 第三年看到英国的一个资料，如果孩子训练在过早，就是在儿童青少年阶段出现了软骨过度磨损或者类似于像半月板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就要停止训练，等他成年以后，他的半月板长厚点以后再进行运动会比较合适，或减少这种力量型的或这种耐力型的训练。所以我想说，第一，过于竞技专项的练习不要练，这就是我说的刚才为什么要多选一些项目，因为过于专项的训练会把孩子某一个特长发展的特别长，其他全是短板， 都还没有追上吗？ 木桶定律，你那个长板是很长，但是短板太短也会限制长板的发挥， 我们一定是按最短的那个 对 去来发育。 第二就是过于专项的练习它容易运动量超，强度也容易过大，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骨骼发育，甚至像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话题，想跟大家说，孩子过早竞技训练，可能你在没有成年这个阶段，你参加什么世界比赛都能拿名次，但是一到成年呢就完了，天花板没有了，就是你越过早的竞技训练，你将来孩子的那个高度天花板它在不断的下降，所以不建议做过多的竞技性的专项性的训练。比如说我们说打冰球的孩子，我也给打冰球还做过体能训练，我不建议他们在这个阶段做太多大量的体能的包括强度上的训练，会影响他们的骨骼发育，比如说踢足球很久的孩子，你看他就是 O 型腿， 对， 很难再改变。但你说踢足球一定 O 型腿，我告诉你并不是， 那当然不是啊， 对吧？比如说我们说练武术练体操一定会小个子吗？并不是，那是原因什么？过度的训练。所以我们想给我们家长分享，就是运动目的我们是为了让他达到我们说的以上的全方位的发展，而并不是说把他就过早的就限定了，就局限于他。那我们说什么时候才能决定他？那让孩子自己去选。我觉得我在高考时候，我的父母真的很明智，就是你喜欢想做什么就去学什么。后来我就选择了体育这个方向。从全方位发展而言，体育也是很重要一个点。那世界上对于好学生的评价的评定，第一个就是体育好，身体好，第二个叫 relationship， 就是你要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对， 第三个才是学习好就更好了，而且他对学习好的要求是学习好就更好了，他作为一个补充条款，他并没有变成一个强制条款， 对。 所以我也希望家长对于孩子的培养要树立一个长远而有高度的一个价值观念的疏导和影响，以及利益要高的培养意识，而不要局限在每个学期的分数，太狭隘太局限的话，对于孩子将来今后的培养也会迷失方向。 对，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开始进行这种竞技性的练习，这是我们说到不适合儿童青少年来进行的这种练习方式。还有吗？ 还有就是运动量和强度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的锻炼啊，一天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美国的标准是每天1小时以上啊，然后呢中等至剧烈强度的运动，然后我们的亚洲标准是每周要7天，也是每天半个小时以上，但每周要有3天左右的中等至剧烈以上的锻炼标准。我有一次去香港去工作的时候，去交流工作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我10:30才离开我们的工作大楼，走到马路上遇见我的同事了，然后我问他，哎，这么晚了，他背了一个瑜伽垫，哎，我说你刚下课回家？没有，他说我现在去上课，我10:40有节瑜伽课，11:20下课，我都惊呆了，我说为什么这么晚还有课？他说啊，就是刚忙完嘛，刚刚参加完聚会，然后我们现在必须要去的。我说这么晚明天不行吗？啊，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要做。后来第二天我就问他，然后我就去了解，原来在香港80%的人都会锻炼都会健身，原因有以下原因，当然第一个就是医药费太贵看不起病，第二个他们会觉得锻炼身体有助于身体的健康，哪怕你花很多钱你支付起医药费，你从医院离开也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呦，瞬间点醒我，把我就点醒了。所以我想回归到这里，香港那些小朋友锻炼非常普遍非常多，孩子摔倒了自己站起来，不会有家长去抱去扶的。哎，小的时候尤其是8岁10岁以下的小时候摔倒，他骨骼很软的，不容易出现问题的，反而会让培养他们自理能力的这种能力的培养。所以如果你过度训练就会出现我的这个问题，你不希望您的孩子今后也是有这种半月板的问题，会影响今后啊，甚至要做手术 甚至要很严重，甚至做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困扰孩子的话，那要把这个量和强度一定要控制好。 对、 啊、 这也是我们提醒家长朋友啊，就是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这个度啊放在我们很多事情上它都是共通的，不仅仅是说在孩子运动锻炼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说嘛，度的这个把握。那其实说到这个度的把握呢，就还有一些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忧了，就是孩子们运动的多了会不会就出现了收不了心，影响学习了，这其实我觉得同样也是一个度的问题。 嗯，关于这个度的问题，我觉得就事先要说好，我刚才已经分享过了，我如果这个玩而影响了我的学习学业的话，那我可能就没有这个玩或运动的机会了啊。所以那怎么去保证这个，很简单嘛，那个每天都会有作业嘛，寒暑假也会有作业对吧，你要适当去检查它，它有时候可能只是确实完成了，但它完成的不一定很好，家长跟老师也去积极的沟通对吧，表现好啊，有没有什么懈怠啊或怎么怎么样，注意不集中的也会关注它。第二就是说到这个度的问题，那我们做凡事都要有分寸，就相当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精准和时间管理的问题，就相当于我们之前前面说的几点起床，几点穿好衣服洗漱完，几点吃饭，几点出门，是一个道理。那我们给孩子说锻炼，那你踢球也好玩也好，好了几点到几点是可以运动，几点之后你就要回来了，如果你破坏掉这个以后，那你所有的需求将会怎么样，剥夺。 嗯， 所以想跟家长分享就是规则要建立好，但是不要一上来就建立规则，感觉孩子所有事情都会跟你谈条件，就变成了一种交换或者一种交易，不要，而先跟孩子去说，让他去做，如果出现了这种现象违背了而且很久的话，那我们坐下来再谈新的规则新的要求，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既尊重孩子也能引导孩子，也让孩子知道这样好与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家长要有耐心， 对， 而且我希望家长记住，把孩子不要当做孩子，当做和你平等的家庭成员去沟通去协商，那孩子一旦被尊重以后，他会很愿意去听从和接纳你所有的要求。 嗯， 当然不是强迫的，你跟他去商量合理的话我们就去实行，当然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首先家长先要做到。 对，我们又回归到了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啊，怎么样能够让孩子热爱运动，喜欢参与到这些运动锻炼当中呢，其实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从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能够起到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吗？我们经常说把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家长们可以去做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锻炼时可以给孩子们提前去引导避免出现的一些误区都躲过的话，其实真的是让孩子们从小有一个运动锻炼的爱好，并且陪伴他终身，变成一个他热爱运动的好习惯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看到运动给孩子带来的这个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并且能够始终让他保持一个很好的，不管是生活状态也好还是工作状态也好，那都是我们最愿意看到孩子在未来所出现的一个面貌。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好，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五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零。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